引新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作为国家大卷公众开放日的展览活动，京上仪中韩油画作品展正在国家大卷东展厅展出，请听报道。 京上仪中韩油画作品展展出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京上仪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韩的油画作品。展览涵盖他们半个多世纪所画的人物肖像、风景写生、创作或创作草图。国家大剧院副院长朱静： 本月22日是大剧院开幕运营11周年的日子。11年以来，大剧院致力于打造展示大国首都形象和中华文化魅力的平台。靳先生和钟先生都是大剧院成长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慷慨捐赠的艺术作品，靳先生的《我爱桃花》《贵妃醉酒》，钟先生的《暮云恒河》，都是大剧院的珍贵藏品，也都将在这次展览的100余件作品中与广大的艺术爱好者见面。就让我们沿着名家足迹，静静感悟画坛巨匠独特的艺术创造，深切感受作品中的东方神韵和中国精神。 与以往展览关注两位艺术家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所不同的是，本次展览展出的作品更多选自两位大师日常的艺术创作，创作年代横跨50年，许多罕见作品集中亮相。这次展览将持续到2019年的3月15号，观众只需要一张大剧院的参观票就可以参观。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波兰弗罗茨瓦夫国立博物馆馆藏精品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展览以17世纪下半叶为时间线索，展现了西里西亚地区巴洛克艺术的繁荣和社会经济的复苏。此次共选取了76件最具代表性的藏品参展。凝烟石翠，北京市文物公司藏内画鼻烟壶正在琉璃厂红光阁举行，展览汇集了100多件清末至民国时期内画鼻烟名家大师的作品。高文有点美形如归郑振铎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正在国家图书馆举行，部分在郑振铎努力下保存下来的宋本古籍集中亮相，展示了这位文化巨匠爱书、护书、献书的一生。展览包括郑振铎手稿、藏书印章、珍藏的古籍善本等在内的70多件展品。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2018中国国家画院“一带一路”采风写生作品展正在炎黄艺术馆举行，展览共展出了100位画家创作的近400幅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公共艺术等多种类型。北京市支持实体书店发展工作落实情况督导会近日召开，明年本市将进一步加大对实体书店建设的扶持力度，市级财政将投入1亿元扶持200家实体书店，同时在全市加快阅读空间、书香驿站等阅读场所的建设。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起。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周六的下午来到诵读小站，和我一起读书，我是静乔。不知不觉当中，从12月1号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活动已经持续20多天的时间了。那距离整个活动的收官，也就是12月31号的跨年之夜，也只剩下不到10天的时间了。在这20天的时间里，我们通过线上的节目、线下的活动，还有移动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的小程序等等多渠道，呼唤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用诵读的方式迎接2019年的到来。从12月1号起，我们分别举办了画青春、送岁月、说北京3场主题活动，并且每周都会推出诵读主题。很多朋友们都可以来到现场参加我们的线下分享活动，也可以通过移动的诵读小站、诵读小站小程序来上传自己的朗读作品，参与到寻找诵读人的评选当中。此时这个活动依然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小程序来直接上传你的朗读作品。那关于这个活动的所有的详情以及之前活动的一些精彩瞬间呢，大家也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来具体的了解。昨天下午4场线下活动当中的最后一场，以祝新年为主题的朗读沙龙在中信书店和声会店举办，现场有我和我的同事大帅，还有小群，以及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还有几位我们寻找到的诵读人呢，一起在现场以祝新年为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阅读感悟，并且也寄予即将到来的2019。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照例还是把之前活动的精彩内容在节目里奉献给大家。那大家也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进入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当中诵读跨年这个选项，接着点击精彩瞬间，就能看到昨天活动以及之前举办的3场活动的图文介绍了。那昨天活动现场的视频直播链接呢，也会出现在我们的推送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感受一下昨天现场的温馨画面。在活动当中，首先来为大家分享自己朗读作品的是我们在上一周寻找到的一对诵读人。这两位朋友稍微有一点特殊，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听觉和触摸。这两位盲人朋友尽管可能没有办法通过视觉的方式来阅读更多的书籍，但是他们用心感受，用爱发声，在现场为我们带来了一段精彩的朗诵，我们一起来听。 大家好，我叫潘晓成，现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读书，学习音乐学专业。 大家好，我叫张玉航，也是来自北京联合特殊教育学院，然后我也是在音乐学专业就读。 男生的声音是很浑厚的，女生的声音是很甜美。那跟我们说一下是怎么参加到我们这个寻找诵读人的活动里呢？ 看到了这个，首先在 公众号上看到了大家有这个我们的电台有这个宣传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有幸呢那个移动诵读车也来到了我们学院，然后我们就报名参加了这个诵读的活动。因为平时也比较喜欢读书嘛，然后也把自己的喜欢读的书的一些内容分享给大家。 两位同学在生活当中呢就非常喜欢读书，那他们也经常会通过声音的方式来跟大家沟通和交流自己的阅读感受。今天他们就将在现场给我们带来一首诗朗诵《中华颂》。 有人问，哪里是你的家？我回答，向东方走，有个美丽的地方叫中华。 那是一方灵秀的土地，盘古开天留下了久远的神话。四大文明有我中华，四大发明始于华夏。 星汉灿烂，筑起了多少璀璨的灯塔，紫气东来，点染出江山如画。翘首强悍，你能听到金戈铁马；回眸盛唐，你会看到威仪天下。 可强悍盛唐，那是先辈的潇洒，青春中国才是真正的风流年华。 是啊，改革开放一次大手笔的抒发，宏大的谜面要用宏大的篇幅才能解答。春天的故事唱响了一个辉煌的时代，港澳回归把耻辱的历史洗刷， 百年奥运那是中国精神的升华，嘹亮的国歌仿佛还回响在北京的盛夏，神奇飞天又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太空里的一面红旗啊，你映红了地球上的万朵云霞。 也许在那之前，你还看到了一场大灾难，可大难之中，你才真正了解我的中华。就在那一刻，全天下的龙族儿女成为了一家，亿万人的牵手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神话。 这就是我的中华，五千年的史诗随你妙笔生花。 这就是我的华夏，新时代的画卷任你挥洒勾画。其实复兴的谜底不难解答，和谐社会一定能让中华民族繁荣强大。 我的中华，你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喜马拉雅。 我的中华，你是炎黄子孙心底里永远的牵挂。 新进火船，不要问我忠诚是什么， 一声召唤，龙族血脉都会排列在你的旗帜下。 有人问，哪里是你的家？我回答，向东方走，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中华。 记住了，中华是我的家， 中华是我们的家， 中华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叫 中华。 谢谢，谢谢两位可爱的同学，听完你们的朗读让我们也是热血沸腾。那今天呢，我们也给两位同学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就是我们寻找到的诵读人呢都会获得由我们北京电台乐库时光传媒提供的两张听书记卡送给两位。 啊， 在这个听书记卡上面呢，可以听到我们北京电台非常多的优秀的有声小说。我们也希望北京电台的好声音们陪伴你们去领略更多的文学名著。我们的系列活动呢，其实呢是分为四个主题，从一开始的青春，到第二场的岁月，第三场我们带大家一起去领略北京文化的一些书籍。那到今天呢，马上就要迎来新年了，我们最后一场的主题就是祝新年。新的一年呢，都有很多美好的愿望，也有很多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的家人，送给我们的朋友。那接下来呢，我想邀请我的同事大帅，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早上都会陪伴着大家欢快上班路的这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新年畅想。 今天呢，来到这里，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书当中的片段。这本书呢叫做《春晚三十年》，我给大家节选其中的几段来分享一下。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曾经有人说，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笔顺。然而30年却让中国从一个时代走进了另一个时代。的确，30年的时间可以洗刷几番桃红草绿，带来多少风风雨雨。30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面貌，也可以雕刻一个国家的容颜，更可以斟满一杯让每个人都沉醉其中的温暖记忆。今天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也在一年一次的相约和相守当中伴随我们走过了30年。最初春晚是贫乏生活中的盐，一首歌，一句台词，一个包袱，足以让人们念念不忘，在嘴边挂上一年半载，直到来年春晚再进行升级更新。后来春晚是多彩生活当中的调料，提供话题，产生笑料，制造影响，捧红明星。30年中多少次捧腹大笑，多少次眼含泪花。也许它带来的改变远不及改革开放那么翻天覆地，影响也没有那么持久深远，但是经过了这样立言成珠的30年，它已经成为了那个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老朋友。无论再过多少个30年，当再次看到舞台上那些曾经喜怒哀乐，人们总会记得那些年我们一起看过的春晚。从晚会主题一项来看，在1983至1993年的11届春晚当中，每届主题都包含团结一词，奋进、祥和等类似词汇更是贯穿始终。更为高调的还有1998年中华民族春节大团圆，万众一心迈向新世纪。2000年的江山多娇跨世纪，龙腾报春迎复兴。2002年的祖国颂、社会主义颂、改革开放颂。2008年的盛世中国和谐社会。但是到了2012年，这种素来向上的调子忽然降了下来，归结为一句朴素的不能再朴素却最能触人心灵的大白话：回家过大年。 在大帅朗读的这段文字当中，年三十春晚的一幕幕画面就出现在了我们的脑海当中。确实过了新年元旦就是春节了，今年的春晚也离我们不远了。说到离春节不远，也让我突然想到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冬至。今天就是冬至，有俗话说冬至大如年。在过去啊，冬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令。在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京味作家、著名学者崔代远先生，现场呢为我们分享了冬至的节令特点，同时呢也诵读了他的京味作品。 古人在地当间立了根杆子，然后他就看着影儿，他就发现啊，有这么一天，这个影子最长，过了这一天呢，这个影子就慢慢变短了。这天是什么呀？就是冬至。好，古人觉得这天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过了冬至这天，白天越来越长，人不就在走向光明吗？所以冬至是非常好的一天。那么在中国的古代，天子号称能与天沟通，他要在冬至这天到天坛祭天。除了天子要祭天以外呢，还有几项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你就比如说，过去老百姓家里头住四合院，四合院的一间房它到底有多长啊？其实这件事就是天定的，就是冬至的这天啊，太阳斜着射进来，正好照在坐在堂屋里那把太师椅上人的膝盖。夏至这天太阳正好不进门，把它拉长了，就是北京四合院的那一间房的长，又叫进深。冬至这天咱们都知道吃馄饨，其实不对。为什么呀？古书上写了冬至那馄饨啊，如鸡卵，状如鸡卵。什么叫鸡卵？就是鸡蛋。你觉得那馄饨小燕尾巴似的像鸡蛋吗？冬至这天吃的是元宝，就是咱们说那饺子呀，包的时候啊馅稍微少一点转一圈，这个呢就叫元宝。同时呢，冬至这天呢又是数九的第一天，一九第一天应该吃什么呀？涮羊肉，是吧？老北京吃涮羊肉吗？其实涮羊肉啊，它怎么说呢，并不是吃一冬天的。你要按照北京的规矩哈，一九第一天吃叫什么呀？羊肉锅子，就是涮羊肉。二九第一天呢吃山鸡锅子，三九第一天吃白肉锅子，都不一样的。等到九九第九天吃什么呀？一品锅子。所以一个冬天要吃十种锅子。 分享了这么多吃食，其实啊，崔老师现场讲的还有很多内容。那大家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的菜单栏诵读跨年这个选项当中呢，点击精彩瞬间就可以看到昨天活动的现场的情况了。现场崔代远先生还诵读了他的作品京味当中的一篇散文《什么萝卜赛过梨》片段。 常听人说萝卜赛梨，可并不是所有的萝卜都能跟梨相提并论，分庭抗礼。那白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小萝卜只是萝卜，远不敢跟梨攀比。能跟梨叫板的萝卜只有一种，那就是心里美。心里美是一种北京特产的水萝卜，长相敦实，青皮粗糙，底下拖着根毛茸茸的小尾巴，看上去其貌不扬，可您要是横着一刀切开，立马眼前一亮，紫红的萝卜心儿，水灵的闪眼，放射状的纹路，美艳如花芒，单凭这颜色就足以赛过各种各样的梨。若论滋味，大冬天咬上一口冰凉的萝卜瓤儿，跟冰柱似的嘎嘣脆，那股爽脆劲儿比存了好长日子的梨不知道强了多少倍。从前一入冬，水果店里的果子眼见得变少了，货架子上就那么几种苹果和粗笨的雪花梨，大概是呢又没下来，只能啊先用红枣啊、荸荠啊占着水果的位置，顶多呢再有几把不分季节的香蕉，那已经算是金贵的细料了。馋水果了怎么办呢？您甭去水果店，就大街小巷里找个卖心里美大萝卜的摊子，买上两个，又甜又脆又便宜，败火通气，赛过各种各样的梨，真称得上是平民水果。 上半段暂时告一段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静桥，一会儿见。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昨天下午，诵读点亮新年，北京电台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的第四场线下活动祝新年主题诵读沙龙，在中信书店和声汇店举办。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将为大家呈现昨天活动的精彩内容。不过也是因为今天节目时长有限，大家可以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里看到昨天活动的全部的内容。我们已经举办了四场线下活动，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渠道在问我们说，咱们推荐的这些书里面有没有适合孩子来阅读的。马上新年就要到了，很多家长呢也都想选一些儿童书籍送给自己的孩子当礼物。那在昨天的活动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小群和绘本作家麦克小葵，在现场分享了绘本的阅读。 孩子们叫我小群姐姐哈，他们是不是叫你小葵哥哥呀？ 是的。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才是绘本？ 绘本的书，它一般情况下就是文字比较少，然后把很多想跟孩子说的话呢，都画成了一幅一幅的图，方便孩子去理解。 这个小葵要给我们的更多的小读者们的家长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给孩子们的书只有这么少的字儿呢？那他们能看到什么呀？只看画吗？有故事吗？ 因为孩子他不认字，所以给孩子读书的时候，就是家长把自己读的这个文字的声音传递到小朋友的耳朵里，然后小朋友可以一边听着爸妈的声音或者爷爷奶奶的声音，然后一边自己去看这个图画，所以他也形成了一个特别饱满的这个阅读感受所以呢这为什么绘本的图画比较多，就是孩子看的时候这个视觉感受会更好一些。 我们今天带的这个睡睡镇和跑跑镇其实是图画书里面相对来讲字也比较少的哈。那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呢，其实我们里边能看到的字就更多了。那等孩子们长到接近上小学的年龄呢，他们就会看一种叫做阶梯书。那个这个阶梯阅读呢，就是可以带一些简单的文字并且带上拼音，那逐渐逐渐他们就可以成长到学会所有的字，能够去看完全文字的书。 了。那其实像我在我的节目里面，包括明年我在诵读小站里面也会给大家读一些这样的书啊。大家看起来似乎觉得小葵需要连话带字去讲，但是我们广播的传播呢其实只有声音，但是这样的一本书其实在小群姐姐的嘴里也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啊。讲一小小段哈，我们来讲一个小片段吧。有一堵好高好高的墙，墙的尽头是个拐角，拐角的一边通向这里，另外一边通向那里。有一天下午，拐角的左边走来了一把扫帚，他拐拐拐拐拐拐哒哒哒哒哒哒走向墙角。墙角的另外一边走来一位老奶奶，她还带着她的猫，喵。她拄着拐杖，哒哒哒哒哒哒，走得很慢。扫帚从左边走啊走啊走，老奶奶从右边走啊走啊走。他们离墙角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就在他们马上到达墙角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咣！哇！你们猜发生了什么？老奶奶骑上扫帚，变成了一位老巫婆。其实绘本真的是一个非常无穷的无尽的宝藏，对孩子们来说，其实对我们大人来说也可以让我们在陪伴孩子们的同时感受到阅读自家话的魅力哈。随着我们大人的成长呢，其实我们那些童真的东西，包括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的东西，在慢慢离我们远去。但是如何跟孩子更好的相处，如何做好爸爸妈妈呢，可能需要你重新找回你童心的那一面，重新能够以一个像新生的这样的视角去看待我们的世界，才能够很好的与孩子相处和理解他们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小葵，麦克小葵来为我们送上接下来的诵读。 如果有来生，作者三毛。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如果有来生，要化成一阵风，一瞬间也能成为永恒。没有善感的情怀，没有多情的眼睛，一半在雨里洒脱，一半在春光里旅行。寂寞了，孤自去远行，把淡淡的思念统统带走，从不思念，从不爱恋。如果有来生，要做一只鸟，飞越永恒，没有迷途的苦恼。东方有火红的希望，南方有温暖的巢床。向西逐退残阳，向北唤醒芬芳。如果有来生，希望每次相遇都能化为永恒。 绘本作者麦克小葵深情朗诵的这首三毛的诗歌《如果有来生》，饱含着对新年的期盼，也表达了他把每一天都当成崭新的生命去珍惜的情感。 再过十天，2019年就要到了。我们愿把所有美好的祝福都通过诵读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在最后，我们将一起来听的是由中华女子学院的三位同学胡旭辉、高一新和唐玲诵读的一篇祝福美文。 外面冰天雪地，室内温暖如春。室内的鲜花热闹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春天，香气就差招来蜂蝶了。看到这些，满心欢喜。走进一月，其实春天在我看来已经提前来到我的生命里。走进新的一年，时光老人已经准备好待翻的日历，那每一页上都精心绘制着动人的画面，温暖如春，火热如夏，凉爽如秋风，纯洁如白雪。时光老人站在时间的流里，慈祥又不失严肃地对我说，慎重地写好每一页吧。 岁月留痕，流年在花开花落间转身。陌路旁，你随手撒播什么样的种子，就会开什么样的花。若是仅仅喜欢莲花或雏菊，可绝不要撒上牡丹之类的高贵品种，否则那于开花之日应该是会望花兴叹了。衣服脏了要洗，常洗的衣服不脏，心灵脏了也要洗，常洗的心灵同样不脏。衣服越洗越旧，心灵越洗越新。衣服可以换新，心灵则只能自新。你在路上，不代表出发；你出发了，也不意味着就是前进。你前进了，或许离目标更远。在路上，不说明你就会走路。 这些接地气的话语，是林清平先生的《禅眼看世界》里的句子。宛若父亲兄长般的教导，款款入耳入心，又使禅言禅语平实无华道，亦如自家院中的菩提树。时光老人正看着我们修行，心灵要时时自新，要学会时时看看自己走的道路。新的一年里，我们总会对自己许下很多美好的祝愿，譬如快乐、健康、家人幸福、多挣钞票、职位升迁、买房买车等等。我的祝愿是踏实地过好每一天，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做人善在先，做事需认真，爱心化春风，温暖身边人。微笑写在脸上，真诚装在心间。祈祷世界上没有战乱，没有饥饿，没有灾难，唯有平安。 听众朋友，以上内容是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的第四场落地活动。寻找诵读人活动仍然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广大的朗读爱好者可以通过诵读小站的诵读亭，目前在国家大剧院还有北京图书大厦都有我们的实体诵读亭，另外还有诵读小站的微信小程序来录制上传自己的诵读作品。目前诵读小站已经征集到了2000多个优秀作品，最终甄选出的19对诵读人将在12月31号的晚上与北京电台主持人、知名配音演员还有京味作家一同诵读经典，用声音跨越时间的长河迎接2019年的到来。